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博吉天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博吉天卷的副总编辑蔡明飞。蔡总，蔡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博吉天卷》的故事哈。《博吉天卷》是很多朋友啊，尤其是爱书的朋友很熟悉的一家出版公司，而且呢，出版过非常多的很知名的一些作品，也有很多作家都签约了《博吉天卷》。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毕淑敏老师啊，像周国平啊， 对 啊，而且呢，像一些流行文学、都市文学的作者啊，像张嘉佳呀，对 对 对啊，还有像马伯庸啊、郭敬明啊，啊，还有唐七呀、啊，是吧？啊，都是我们签约博吉天卷的作家啊。可以说呢，博吉天卷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呢，出了很多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那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要追溯一下哈、啊，追溯到2002年的时候， 是 那时候 公司刚成立， 博吉天卷成立了。那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我们从几个创始人他们这样的经历来说说哈，怎么要想到成立博吉天卷呢？ 我们公司有3位创始人，黄总、刘总和王总。其实他们三个在成立这个公司之前，原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出版人。他们三个都是做编辑出身。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是同龄人，那个时候他们是30几岁。 哦，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们对编辑出版这一块比较成熟，然后又有比较相同的这种出版理念。然后三个人呢，其中黄总和刘总是原来就是同事，是搭档，是一块做出版的。然后王总呢是黄总的大学同学，而且他们都是学中文出身的，本身也对出版非常热爱。那他们当时就动议成立了这样一家以大众图书出版为方向的这样一家出版公司。 那是2002年的事情了，是吧？那博吉天卷这个名字啊，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名字。那最开始的时候是谁想的这个主意哈？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啊？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其实是他们三个共同商量，然后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有一句 slogan， 现在听起来可能有一点老牌，但其实也觉得是比较。说明他们当时的一种出版理念。我们 slogan 是广采博吉，天作之卷。我们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去广泛的去选取一些优质的内容，然后把它作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出版很多好书给读者。博吉天卷其实是有一点是这个 slogan 的这个缩写。 哦，是这样哈，所以就起名叫博吉天卷哈。那博吉天卷那个 logo 也是很有意思的哈。跟书啊，而且跟这个卷呢、啊、比如说这个竹简也好，这个纸的这个纸卷也好哈，能看出来是它这种抽象出来的。 是。 那它这个 logo 又是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设计，是个什么想法，它代表着什么？ 这个 logo 其实是博吉之前的一位很资深的一位编辑。他自己设计的， 哦， 并不是说请外面的广告公司去做的。这个编辑当然做了很多非常畅销的书，现在虽然不在博吉了，但他的传说还在博吉，而且他当时自己设计的这个 logo 我们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那博吉天卷从2002年成立了之后哈，其实啊有一本畅销书是他打开了他的市场，就是当年的杜拉拉升职记，2007年，是吧？已经是14年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呢，你对啊，真的是啊，过了好久了。其实我还觉得杜拉拉升职记好像还是一个就在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情一样。您呢也是这本书的这个责任编辑哈，那当时我们是怎么想到要出这样一本书的？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就是您刚才提到这本书，我就是脱口而出就叫好久，因为就这本书确实是我策划的。然后感觉也好像就在昨天，一转眼已经过去14年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是一个刚初入职场的这样一个，我也是学编辑出版的。然后入到了出版行业，在职场上也有一些困惑。这个最早的缘起是我们王总在当时是和讯网，现在这个网站在不在我已经不太清楚了，这个作者在和讯网上去写连载的一些小故事。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就觉得故事写得很有趣，而且中间也穿插了一些职场上的小技巧。当时不知道作者是什么身份，但是我们就跟作者联系了一下，然后知道这个作者他是一个500强资深的 HR。那他当时也还在工作的岗位，他出于一种兴趣在网站上去写一些小故事。我们觉得这个作者写的东西很有趣，就是非常易读，而且中间的一些职场的技巧，但对于初入职场的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这个女主角是一个也是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没有姿色也没有背景，然后进入到了一个外企，开始呢是遇到很多困惑，性骚扰啊，但是后来呢她就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在职场中去，她是非常正能量的，从正面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想跟作者约说能不能以小说的形式写成一个长篇小说，然后把她职场上的一些职场技巧贯穿到小说中。它并不是一个教科书，但是在你读故事的过程中可能你就可以学到一些职场上的知识。跟作者一交流之后一拍即合，他也非常有兴趣去，但他之前并没有出版过图书。 哦，这里我插一句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作者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是吧写一些小故事哈。那么他最初写的小故事都是什么样的内容的故事呢？ 也是一个职场上的一些小片段。然后主角因为她本身是一个女性，然后可能是她之前经历过的一些有一些她自己的影子。写的一些片段的小故事，并不是一个连贯的长篇。 哦，一个一个独立的。 对， 大概一个故事应该也不会很长吧？ 不太长，可能就是几千字。然后跟他沟通之后，他也愿意尝试去写。然后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的沟通磨合，最后就呈现。当时想书名，确实也想了很久。因为其实这个书名刚开始，这个书名是一个叫《理想的生活》。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好像有一点空，那我们想其实本身讲的是一个女孩的升职的这样一个故事，后来索性就非常直接就叫杜拉拉升职记，因为她从一个小助理最后也成长为了一个外企的 HR 经理。所以书名其实就还挺能表达这个故事的一个主线的。 等于我们跟作者联系的时候，其实作者就是只有一个一个小故事，长篇小说并没有写，是吧？ 没有写。 那他这个过程花了多久把这个书给写完的？ 我们前前后后可能将近1年的时间。 那我们编辑哈在其中，就您作为责编哈，作者是不是也要写了一部分，还要给您看一部分？ 我们会不断的沟通，可能他写一部分会发过来，我们再去推敲哪些故事可以再精彩一些，哪些可以再加入一些职场技巧。但是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本特别说教的书，而且我们是想让它离现实生活比较近。比如说像为什么我们的书面，当时我记得有一句宣传语挺打动人的，就是说他的故事比比尔盖茨更值得参考。因为比尔盖茨他当然更成功，但是他可能离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或者大学生他的生活是比较远，你也不可能复制比尔盖茨的这种成功经验。 是的是的。 但是杜拉拉的这些职场的一些经验你是可以去学习，可以用到你的生活中，用到你的职场中。而且其中还加了一些他和王伟的爱情故事，就是让他的可读性更强。 这个爱情故事是您的主意吗？让加进去的，还是说作者自己想的？ 作者也有这一条线，但是我们也说这条线也不能太喧宾夺主吧。这个我们本身它的功能性削弱，但是因为是小说嘛，小说你总是要有一些情感的故事在里面。如果都是就是一味的职场，那可能它的可读性或者趣味性会相对差一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哈，其实就是获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反响，是吧？那这样的一个市场上的反响，是咱们当时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有想过吗？ 哎，只是小小的想，也没有想到会效果那么好 哦。 因为当时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文本，但是确实就是他怎么跟读者建立联系，读者能接受他，这个还需要一些后期的推广。因为刚上市的时候，其实前两个月是有一点遇冷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封面是一个比较偏女性化的，但后来发现有一些男生也会看这本书，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的方向有点太偏女性了。虽然它是一个女孩的生殖故事，但其实它里面的一些经验是可以推广到，不管是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可以用到的， 就是推广到所有的职场人士当中， 对 吧？ 对，尤其是你初入职场五年内的一些初入职场者吧。然后后来我们就改了一版封面，变成一个比较中性的，那男生女生都能接受的。 那后来呢，就是在这种营销推广上我们又做了些什么？ 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以主流媒体为主，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平媒、杂志，包括一些电视台电台。哎呦，电台节目我们也上了， 是吧？ 对，就是跟现在的书的营销方式不同，它主要还是依靠主流媒体，尤其是当时的报纸其实影响力还很大。我们在可能几十家主流的这种报纸上都做过连载。 哦，还做了连载。 对，做了连载。其实连载当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可能一个月这个版面都是在连载这个故事。那他可能看到其中几期，哎，他觉得这个故事写的很有参考价值或者很有趣，那他就会去买这本书。而且这个作者当时身份比较特殊，就是他当时还在500强企业内，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完全曝光的，那他不能像现在一些流量作者这样出来做签售啊，或者做专访啊。但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作者，他在营销上给我们出了很多点子。而包括他是接受了很多杂志的这种书面的采访，他的一些采访就是宣传效果也特别好。而且 后来也拍成影视剧了哈。 话剧、电影、电视剧都有拍， 都有拍。 对，还有音乐剧。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种借助其他的这样的媒介形态还有艺术表现形式，是不是也更拉动了这本书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 是，因为其实杜拉拉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有其他衍生的这种 IP， 当时可能还没有 IP 这个概念。但是现在看，包括还我们还授权了，就是代理作者授权了一个爱意鞋的这种授权，就是它其实整个是全面开花的情况。 那么从现在来看哈，就是我们有没有去统计一下，那这本书最后销量能有多少，方便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这个系列的销量，因为后来又出了2、3、4，一共4本，这个系列销量应该是超过了500万册的。 500万册。 对， 那500万册对于图书来讲，对于系列图书来讲，是不是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 应该是一个叫超级畅销书。 是吧？ 在我们的定义中，就是超过100万册的书都可以称之为超级畅销书。 哦，一般情况之下，像畅销书，从现在来看哈，就是一般是卖多少，销售量达到多少就算畅销书了。 普通意义的畅销书，其实10万册以上就是畅销书。 所以100万册就是超级畅销书，是吧？现在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读者喜欢这一套这个系列的书呢？ 现在应该说它可能属于它的比较鼎盛的时代是过去了。因为在2007年、2008年那个时候，外企还尤其是500强还代表一个先进的生产力。那那个时候大家从图书中获得知识这个途径其实还是主要是以图书，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比如说知识付费。比如说去一些线下的课程，包括外企的这种，包括我们自己国企这种兴起，那外企本身这种影响力在减弱，那这个外企女孩的这种故事的话，其实我自己定义它是它的时代过去了。 因为一本书如果能长销十几年其实也挺难的。 没错、 嗯、 没错，是这样的、 嗯、它已经是生命力比较强的一套书了。 嗯，哎，那您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如此畅销、嗯、主要原因在于哪里呢？ 嗯，我觉得首先是作者的内容写得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因为他写得非常贴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且解决了他们心中的一些困惑。他的故事性写得非常好，就包括他的穿插的一些感情线，虽然他不像其他爱情小说把爱情渲染，但是他那段感情还是非常打动人。真有的人是去看他那段爱情的，当然有的人去学习那里边的职场的一些经验。 嗯， 那其次就是他产生的那个年代其实恰逢其时、 嗯、 就是当时大家对职场，其实包括我自己，就很多对于职场的理念其实受那个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他产生的那个年代就是他的时代，当时可能就需要这样一套职场书去给初入职场的一些年轻人一些影响，一些启发。再一个就是我还是我们的营销做的也还是不错 啊， 包括就是作者其实他给我们出的一些点子啊，包括整个我们的市场销售的团队这样的一个配合，把这套书因为内容好又把它合适的推到了读者的面前，我觉得这整个这一套是大家的功劳都离不开。 嗯嗯，对，杜拉拉升职记刚开始出版的时候是2007年哈、 嗯、 那时候博吉天卷公司呢也刚成立5年。 对， 那么您觉得这一套书的畅销对于整个公司的这样的发展，哎，它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是2005年来到博吉天卷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大概规模是几千万， 嗯， 就 几千万的意思， 对，几千万马洋，就是我们的、 哦、 对，其实对比现在我们是大概16亿这样一个规模，就是有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当时几千万的时候，其实我们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就是大家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就是一定要每年做到多少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杜拉拉出现之后呢，公司的整个的知名度提高了，就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博吉天卷， 嗯 嗯，但是你提到杜拉拉，大家按说我们是做杜拉拉的那个公司 哦 啊、那 哦 包括媒体包括作者，可能大概大家对你的这种认知更强了。 嗯 嗯，而且就是通过做这套书，我们也摸索了一套就是畅销书的经验，当然不是说可以完全复制，但是我们是有了一定的经验。而且就是之后从2007年开始，其实公司每年都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就后来我们每年会定目标， 嗯， 就是我们今年要做到一个20%的增长。那现在我们就是公司发展到是15-16亿这样一个规模。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那在这本书之后、 嗯、 在杜拉拉升职记之后、 嗯、 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就是 代表博吉 达到对、 嗯、 是博吉天卷的代表的出版物？ 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不抱怨的世界，我不知道主持人您听没听说过这个书，到现在它还在卖，不抱怨的世界，它是一个引进版的外版书、 嗯、哦哦 嗯，还有正能量，这都是销量过100万册的。 嗯， 包括到后来出现的张嘉佳， 嗯， 大兵，然后还有我们签了那个林语堂的独家，他的苏东坡传每年都有稳定的几10万的销量。 嗯，对 嗯， 像这样的书它是可以一直销售下去的、 嗯、 像林语堂先生的， 对， 比如说现在我们还在销售于周国平先生的作品、 嗯、 包括现在史蒂芬金的作品， 是史蒂芬金非常受年轻读者的喜欢、 嗯、没错没错，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对，它是非常经典的一套书。 嗯, 嗯， 没错。哎，那说到张嘉佳、 嗯、 您不妨也跟大家讲一下、 嗯、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如何发现他，怎么跟他签下来的？ 签张嘉佳的时候，当时是微博自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是被号称为最会写故事的人 哦。 他之前也出版过书，但那个时候的书跟现在的比可能没有那么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他当时我们看到他在微博上写短故事，那可能每一篇大概转发都在几千， 嗯 嗯，4-5千的样子，就是这个说明他这种人气已经非常高了，然后他的故事写的又非常打动人心。这套书是我的一个同事那个策划的， 嗯， 当时也是跟作者联系之后，也特别巧，张嘉佳本身也是南京人，他是 您那个同事也是南京人， 我们黄总是南京人 哦 啊，然后 也都是南大毕业的。 哦，南大毕业的， 他刚好是校友， 哦， 所以确实就是也挺有缘分的。 嗯， 但当时我们是觉得他的自媒体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说是一个百万级的畅销书作家。那我们同事联系他之后，那觉得他的故事写得非常暖心。说实话，当时签约条件也并不高啊，但是很看好这个作者。当时他的里面的故事已经有好几家影视公司在跟他联络，去要做他的影视这一块儿。 嗯， 所以我们觉得判断这个内容是非常有市场潜力的，而且有非常好的读者基础。其实他的营销上市之后的营销跟杜拉拉就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嗯，因为杜拉拉是属于那种主流媒体纸媒呀的时代。 嗯，嗯， 那张嘉佳可能第一是依靠他的一个自媒体。 嗯， 他的微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包括出书的信息，包括一些给网站的导流，这些是非常成熟的。那再一个就是他也非常适合做地面活动，因为他本人是可以曝光的。 哦， 嗯， 对 对 对，跟杜拉拉升职记的作者不一样。 所以当然其他常规的营销也都有用到，但是就是作者自己这一块其实就是是一个新的营销方式的，当时的自媒体的这样一个鼎盛的时代吧。 嗯， 那他也做了很多场地面活动，地面活动盛况非常空前。 是吗？ 对， 哦， 就是每一次做活动可能现场几百一千的人。 天哪。 所以这块他书属于真的是一上市就火了，哦，不像杜拉拉一上市还开始还遇冷了。 他有一个过程， 对， 是吧？ 因为作者本身自身的他这种粉丝粘性也非常高。 嗯， 再加上他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介于流行文学和真正的文学纯文学之间的吧。就是他的故事非常暖心治愈，而且能引起人的共鸣。 嗯 嗯，他也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的作家，他到现在一共好像在我们这儿就出了四本书， 就包括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我留在你身边，这个是写他的爱犬梅西。 嗯 啊，其实很写人和狗之间的这种故事，非常动人。然后包括云边有个小卖部，是写他的，其实是为了怀念他的姥姥。 嗯， 有很多人看那个作品，真的就是看哭了。然后今年的作品就是《天堂旅行团》。 嗯，对，前段时间我还在书店的一个很显要的位置看到这本书了。 是， 嗯， 也其实看开头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但在往后看你就发现他其实是在绝望中给你希望的，给你力量，看到最后你就会又哭又笑。 嗯 嗯，我是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本书。 哎，那您觉得哈，一本书能够吸引我们这个出版公司哈，想要出版这个作者的作品，决定性的因素包括些什么呢？ 嗯，有好几个维度吧。 嗯 嗯，首先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说毕淑敏、周国平这些名家的作品，一些名家的老书新作或者新书新作，那这些肯定是我们希望能够去签到的。但这些是名家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从内容角度去看，那肯定也需要一些新作者。 嗯，对， 那些新作者你怎么去发现？那可能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像我刚做编辑的时候，可能会多看一些论坛，论坛上有些人发的内容，那他是新人嘛，他没有出过书，那你不可能去书店排行榜看到他。 对，因为当年的论坛还很火。 对，但后来呢，可能比如到张嘉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些微博，到后来是微信，现在又到了抖音、短视频，包括一些付费的知识项目，比如说像得到，那也有一些是喜马拉雅的课程，就是这些内容的转化。其实现在内容的载体越来越多了，那有的时候这些载体之间其实是可以联动的。 那是不是我们编辑要经常去这些平台多去浏览？ 对，而且还会经常看图书排行榜，还有国外的一些版权信息。其实这种就是你去挖掘好的内容，现在是不仅仅局限于只入书这个媒体了。 嗯，对对对，没错。哎，那像这个法医秦明系列，那时候我们是怎么发现的？ 法医秦明它是个悬疑小说，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销量也挺好，但是没有到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程度。但是后来博吉成立了影业嘛，第一个做的项目就是法医秦明的网剧。 哦， 当时是请了张若昀、李现和焦俊艳三个人。 嗯， 这三个人当时就是还没有特别火，但后来这三个人都非常出色，所以写法医秦明这个剧非常成功，然后一下子就把书也带动起来了。其实它是相当于影视和书实现了联动。 对对对，就包括现在哈，其实现在博吉天卷有三大部分，不仅仅是图书出版了啊。那么都包括哪三大部分？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本行，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纸质书的出版。第二个就是博吉新媒。新媒这一块主要是都是做电子有声一些付费，包括帮作者运营一些新媒体。他这一块的业务可以给作者提供一些增值服务。那还有就是博吉影业，博吉影业它是会做一些影视的开发，也有一些跟外部平台的合作，也有一些 IP 的这种转让吧。 那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比如说作者可以先在博吉的图书这一块来出版纸质书，那如果说取得不错的销量或者有很好的这样的潜力的话，就可以继续拓展新媒体和影视剧。 这三块呢既是互相联动的，但也不是完全某一个作品我们就把这三个做足做全。就是特别超级畅销书的作者，如果他的作品影视化的话，其实我们并不能强求他一定留在我们博吉影业，因为在影业上我们毕竟是刚起步。那超级畅销书的作者他其实就是大 IP，那大 IP 势必有很多的影视公司来争抢，肯定要选择经验比较丰富的，那在影视上更有经验的。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是觉得我们是有些比如说书卖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内容更适合影视开发的，可能我们会去做一些这样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作者也签了博吉天卷哈，比如说像郭敬明的很多作品啊，还有像马伯庸的很多作品，像毕淑敏老师的很多作品。那么这些名家的这样的作品签到这个博吉天卷，我们是如何做到哈，让他们都能够把他们的作品之前已经出版过的和即将出版的都放到咱们这边来出版呢？ 我举一个马伯庸的例子吧。其实马伯庸其实在读者中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啊，长安十二时辰， 尤其影视化之后，包括现在他去年在我们这儿出的《两京十五日》其实也在影视化中啊。这个是博吉影业这边签和其他平台合作来做的。你说马伯庸其实之前他也是在一些其他的公司或者出版社出过一些作品，但是自从他跟我们公司合作之后，其实他作为我们一个长线作者，我们是有个专门的一个小团队来为这个作者服务的。那他一些老书的再版包括新书，其实我们都做出了马伯庸的一个风格吧。之前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是比较老派的，那现在就是我们整体的他的书的风格都是既年轻化然后又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这是有个专门的这样一个营销团队和编辑团队在为这个作者服务。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长期合作，那他所有的书基本上都放在我们这边来出版。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作者的作品，我们是不是也考虑比如说在这种新媒体开发上影视开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投入呢？ 如果有适合的新媒体，就是我们这边有比如像我们有一个健康书类的作者，那我们会为帮他运营微信公众号，然后也会开发一些健康类的产品，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给作者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包括像刚才提到山泽，那他在我们这出版图书之后，我们现在也有文创部，那也跟他共同开发了那个观赏海的手办。那我们是比如说新媒体文创包括影视这块如果有合适的，我们都会去对一个内容做一个立体的开发，但是有的可能他就只适合出纸书，那我们还是会用我们的专业把这纸书做好，因为这个是我们还是我们最赖以生存的，也是我们最擅长的部分。 对对对，现在博吉天卷一共有八个编辑中心，是吧？ 是。 那这八个编辑中心分别有什么样的侧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他们之间都有自己的方向，但是有的也会有一点重合。因为我们是做大众图书出版的，可能不会像出版社分的那么严格，说你一定是做数学，他一定是做语文，但是会有一个相对的方向，比如像第一编辑中心就是比较综合的，他可能做文学类、青春类、励志类，包括一些生活类都会去做，因为它是一个博吉建制最早的一个编辑中心。像二编就是偏励志、偏社科。 比如像赛雷就是他们做的这种赛雷漫画。 嗯， 三中心的话就是做张嘉佳和大兵，就比较偏青春向，比较接近年轻读者。 嗯 嗯，四边就是偏社科，高端社科，以版权书为主。他们代表作比如像《七堂七简物理课》，还有像施展的破解，就是会偏高端社科一些。然后少儿编辑中心这个他们很专，就是专门做少儿图书。这博基从2017年开始做少儿。然后六编的话就是历史文化。比如像张宏杰老师的书都是在六编出的。八编呢就是比较偏名人，包括之前李诞的书都是在这八编出的。然后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工作室，那是主要追踪一些社会热点。但其中你说有没有重合，比如说三编和一编可能也会有的时候会同一个青春作者。 对呀、对呀，会不会打架？ 会。其实这个可能是现在很多公司或者出版社内部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好的资源就那么多，这个部门的编辑去联系，另一个部门编辑也会去联系。 是， 但我们不会用举手之说谁先联系就是谁的。在内部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报价，那如果签下来之后我们会看谁更适合做。我们是希望能适合做这本书的人把这个书做得更好。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博基天卷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讲到这个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一两年那比如说2020年2021年出的一股代表性的书都包括一些什么， 比如说刚才有提到我跟大家特别推荐的张嘉佳的新书天堂旅行团，还有马伯庸去年出的两京十五日，还有山下英子老师的断舍离。 哦，断舍离， 对、 哦、 这个理念其实我直到现在我也非常向大家推荐。但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误会断舍离就是 扔， 简单的扔，其实不是。我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书，它其实不光是东西，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山下英子老师所有的书现在都签在我们这边，那明年他也会继续出新书。还有张德芬老师的一些新书，他是比较都市疗愈的。今年我们还出了刘晴老师，就是之前在奇葩说做导师的刘晴老师的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还有于谦的新书，于谦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玩家。 对对、 他这本书也很可爱，叫人间好玩。 这是近一两年我们主要出的新书是吧。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还会有什么样的新书跟大家见面呢？ 其实今年马伯庸没有出新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马伯庸明年会有新的长篇。然后山下英子老师也会有新的，叫五分钟断舍离。 五分钟 这个概念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你用五分钟就可以做，每天拿出五分钟来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比较清爽。然后张德芬老师会有新书出来，还有陶勇。 陶勇， 这个是我们可能这一两个月就能上市的，书名我先暂时保密。 因为之前有陶勇的《暮光》那本书， 对，他有新书出来。 这个我们也期待着，是吧？ 对， 您这样保密，那这样我们大家会有比较大的期待。 对，因为那个封面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是吧？ 对， 留给大家一个悬念，是吧？ 对， 那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博基天卷在今后能够出更多的好书啊，更多的好的作品，我们也能够在新媒体端看见有更多的作者能够走到台前来跟大家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好的影视作品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博基天卷的副总编蔡明飞蔡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关博基天卷的故事。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